资治通鉴卷第197，唐纪十三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。贞观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，长基上变，告太子谋反，敕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禹、李世基与大理中书门下参居之，反省以据，上谓侍臣将何以处城前，群臣莫敢对。通事舍人来祭进曰：“陛下不失为慈父，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。”上从之，即护儿之子也。已有诏废太子承前为庶人，优于又领军府。上欲免汉王元昌死，群臣固政，乃赐自尽于家，而又其母妻子。侯君集、李安衍、赵杰、杜贺等皆伏诛。左庶子张玄素、右庶子赵玄志、灵狐得分等已不能见证，皆作免为庶人。余当连坐者，悉赦之。詹事余志宁以硕剑独蒙烙免。以何干成基为右川府折冲都尉，爵平级县公。侯君集被收，贺兰楚时复意却告其事，上引君集谓曰：“朕不欲领刀笔立汝功，故自居功耳。”君集初不成，引楚时拒臣始末，又以所与城前往来起事之，君集辞穷乃服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君己有功，欲起其生，可乎？”群臣以为不可。上乃谓君己曰：“与公常绝矣。”因泣下。君己亦自投于地，遂斩之于市。君己临行，谓监刑将军曰：“君即蹉跌至此，然是陛下于藩邸积取二国，岂全一子以奉祭祀？”上乃原其妻及子，袭岭南，即没其家，得二美人，自幼引忍辱而不食。初，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，君集言于上曰：“李靖将反矣。”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靖独教臣以其粗而逆其精，以示知之。”上以问靖，靖对曰：“此乃君集欲反耳，今诸夏已定，臣之所教足以治四夷，而君集故求近臣之术，非反而合。”江夏王道宗常从容言于上曰：“君集至大而至小，自负威功，耻在房玄龄、李靖之下，虽为吏部尚书，未满其志，以臣观之，必将为乱。”上曰：“君集才气，亦何失不可？朕岂惜众位，但次第未至耳，岂可一夺，妄生猜二也？”即君集反诛，上乃谢道宗曰：“果如卿言。”李安衍父 年九十余，尚敏之，此奴婢以养之。太子承前即获罪，魏王太日入侍奉，赏面许立为太子。岑文本刘季亦劝之，长孙无忌故请立晋王制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左青雀投我怀云，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，乃更生之日也。臣有一子，臣死之日，当为陛下杀之，传位晋王。人谁不爱其子？朕见其如此，甚怜之。”谏议大夫楚遂良曰：“陛下言大师，愿审思，勿误也。安有陛下万岁后，魏王据天下，肯杀其爱子，传位晋王者乎？陛下日者既立承前为太子，父宠魏王，礼制过于承前，已成今日之祸。前世不远，足以为鉴。陛下今立魏王，愿先错置晋王，使得安全耳。”上流涕曰：“我不能耳。”因起入宫。魏王太恐上立晋王制，谓之曰：“如与元昌善，元昌今败，得无忧乎？”至由是忧形于色，上怪，屡问其故，至乃以状告。上忤然，实悔立太之言矣。上面责承前，承前曰：“臣为太子，父何所求？但为太所图，实与朝臣谋自安之术，不逞之人，遂教臣为不轨耳。今若太为太子，所谓落其肚内。”承前既废，上谕两仪殿，群臣俱出，独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基、楚遂良，谓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所为如是，我心诚无聊赖。”引自投于床。无忌等争前伏报，上又抽佩刀欲自刺，遂良夺刀以受晋王制。无忌等请上所欲，上曰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无忌曰：“谨奉诏，有异议者，臣请斩之。”上谓至曰：“汝就徐汝矣，宜拜谢。”至因拜之。上谓无忌等曰：“公等以同我意，未知外意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主心久矣，岂陛下是召问百官，有不同者，臣负陛下万死。”上乃御太极殿，召文武六品以上，谓曰：“承前悖逆，太意凶险，皆不可立。朕欲选诸子为嗣，谁可者？”卿辈明言之。众皆欢呼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。”上曰：“是日，太从百余骑至永安门，敕门司尽辟其迹，引太入肃章门，忧于北院。丙戌， 诏立晋王志为皇太子，御长天门楼，赦天下，服三日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我若立太，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，藩王窥伺者，皆两弃之，传诸子孙，永为后法。且太立，承前与制皆不全，制立则承前与太皆无恙矣。”陈光曰：“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思其所爱，以度祸乱之源，可谓能远谋矣。”丁亥，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。初，长广公主是赵慈景，生节，慈景死，更是师道。师道与长孙无忌等共居承前御，因为赵节道地，由是获钱。上至公主所，公主以手击地，泣谢子罪。上意拜泣曰：“赏不必愁愁，罚不阿亲戚，此天下治公之道，不敢违也。”以示父子。己丑，赵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，房玄龄为太傅，萧禹为太保，李世基为詹事，与世基并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。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帅，前詹事于志宁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，吏部侍郎苏旭、中书舍人高继甫为右庶子，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，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。李世基常得暴疾，方云虚灰可疗，赏自简虚，谓之祸药。世基顿首出血气泄，上曰：“为社稷，非为轻也，何泄之有？”世基常试验，赏从容谓曰：“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，无以于公。公往不复礼密，岂复朕哉？”世纪流涕辞谢，蹑指出血，因饮沉醉，上解玉符以复之。癸巳，诏解魏王泰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后大将军，降爵为东莱郡王。太府僚属为太所亲侠者，皆迁领表。以杜楚克兄如会有功，免死，废为庶人。己世中崔仁师常密请立魏王泰为太子，左迁鸿胪少卿。庚子，定太子见三师仪，迎于殿门外，先拜，三师答拜，每门让于三师，三师坐，太子乃坐，其与三师书，前后昌明，惶恐。五月癸酉，太子上表，以长前太衣服不过随身，饮食不能适口，悠悠可悯，岂至有私，忧加攻己，上从之。黄门侍郎刘季上言，以 太子疑秦学问，亲师友，今入世恭维，动于寻硕，师宝以下皆对甚惜，福愿少益下流之爱，弘远大之归，则海内幸甚。上乃命计与岑文本、褚遂良、马周更日一东宫，与太子游楚谈论。六月己卯朔，日有食之。丁亥，太常丞邓肃使高黎还，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黎。上曰：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。丁酉，右仆射高士廉逊位，许之。其开府仪同三司，勋封如故，仍同门下中书三品，知政事。闰月辛亥，上谓侍臣曰：朕自立太子，欲物则会之，见其犯则曰：汝知驾色之艰难，则常有私犯矣。见其乘马，则曰：汝知其劳役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。见其乘舟，则曰：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，民有水也，君有舟也。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：木从绳则正，后从剑则胜。丁巳，赵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，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。虚延陀珍珠可汗使其侄突利社来纳币，献马五万匹，牛驼驼万头，羊十万口。庚申，突利社献传，上御相思殿，大享群臣，设十部乐。突利社再拜上寿，赐赖甚厚。弃婢何利上言：薛延陀不可与婚。上曰：吾以许之矣，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？何利对曰：臣非欲陛下拒绝之也，愿且迁延其事。臣闻古有亲迎之礼，若赤夷男使亲迎，虽不至京师，亦应至灵州，彼必不敢来，则绝之有名矣。夷男性刚立，既不成婚，其下复携二，不过一二年，彼病死，二子争立，则可以作质之矣。上从之，乃征珍珠可汗使亲迎，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。珍珠大喜，欲议灵州。其臣谏曰：托为所留，悔之无及。珍珠曰：吾闻唐天子有圣德，我得身往见之，死无所恨，且漠北必当有主，我行决矣，勿复多言。上发使三道，受其所献杂处。薛延陀先无库旧，珍珠调敛诸部，往返万里，盗摄杀器，无水草，耗死将半，失期不至。一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，将使戎狄轻中国， 尚乃下诏绝其婚，停姓灵州，追还三使。褚遂良上书以为：薛延陀本宜四金，陛下荡平沙塞，万里萧条，余寇奔波，须有酋长，喜书古道，立为可汗。陛者副将洪思，许其阴构，西告吐蕃，北御司魔，中国同幼，米不知之。欲幸北门，受其现实，群臣四夷，宴乐终日。闲言陛下欲安百姓，不爱一女，凡在寒生，孰不怀德？今一朝生进退之意，有改悔之心。臣为国家，悉资升听，所顾甚少，所失殊多。贤系既生，必构边患。彼国续见妻之怒，此民怀赴约之残，恐非所以服远人，殉荣事也。陛下君临天下时有七载，以仁恩结数类，以信义抚荣夷，莫不欣然，付之无力，何惜不使有始有足乎？夫龙沙以北，部落无算，中国诸之终不能尽，当怀之以德，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，失信者在彼不在此，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矣。上不听。是时群臣多言，国家既许其婚，受其聘币，不可失信戎狄，更生边患。上曰：清曹解之古而不知今，昔汉初匈奴强，中国弱，故世子女捐金绪以耳之，得世之宜。今中国强，戎狄弱，以我徒兵一千，可击胡骑数万。薛延陀所以匍匐其丧，为我所欲，不敢骄慢者，以心为军长，杂姓非其种族，欲假中国之事，以威服之耳。彼铜锣蒲鼓回纥等十余部，兵各数万，并立攻之，立可破灭，所以不敢发者，为中国所立故也。今以女弃之，彼自是大国之序，杂姓谁敢不服？戎狄人面兽心，一旦威不得意，必反噬为害。今吾绝其婚，晒其礼，杂姓知我弃之，不日将刮剖之矣。清曹帝治之。陈光曰：孔子称去时去兵，不可去信。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弃，则出勿许其婚可也。既许之矣，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，虽灭薛延陀，犹可休也。王者发言出令，可不甚哉？上曰：葛苏文视其君而专国政，诚不可忍。以今日兵力，取之不难，但不欲劳百姓。吾欲且使契丹、漠河扰之，何如？长孙无忌曰：葛苏文自知罪大，为大国之讨，必严设守备，陛下少为之隐忍，必得以自安，必更骄惰， 欲似其恶，然后讨之，未晚也。上曰：善。戊辰，诏以高黎王臧为上柱国，辽东郡王，高黎王。遣使持节策命。丙子，徙东莱王泰为顺阳王。初，太子承乾失德，赏密卫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：吾儿足疾乃可耳，但疏远贤良，侠逆群小，轻可察之，果不可教事，当来告我。正伦屡谏不听，乃以上谕告之。太子抗表以闻，上则正伦漏泄，对曰：臣以此恐之，记其谦善耳。上怒，出正伦为古州刺史。即承乾败，秋七月辛卯，复左迁正伦为胶州都督。初，魏征常见郑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才，请以君集为仆射，且曰：国家安不忘危，不可无大将，诸魏兵马以为君集专之。上以君集好夸诞，不用。即郑伦以罪处，君集谋反诸，上使夷征阿党。又有严征自录前后见词，以示起居郎楚遂良者，上欲不悦，乃罢书谕上主，而博所撰碑。初，上谓兼修国史房玄龄曰：前世史官所记，皆不令人主见之，何也？对曰：史官不须美，不隐恶，若人主见之，必怒，故不敢献也。上曰：朕之为心，异于前世。帝王欲自观国史，知前日之恶，为后来之戒，公可撰赐以闻。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：陛下圣德在公，举无过事，史官所述亦归尽善，陛下独揽起居，于事无失。若以此法传世子孙，切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，是非护短，史官必不免行诛。如此，则莫不西风顺直，全身远害，又有千载，何所信乎？所以前代不官，盖为此也。上不从。玄龄乃与几世中许敬宗等山为高祖金上实录，鬼寺书成上之。上见书六月四日事，与多微隐，谓玄龄曰：周公诸管蔡以安周，既有朕书牙以存鲁，朕之所为异类事耳，史官何讳焉？即命削去符辞，直书其事。八月庚戌，以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，参与朝政，以左卫大将军、太子右卫帅李大亮为工部尚书。大亮身居三职，素卫两公，公检中锦，每素职比作媚达旦。房玄龄甚重之， 每昌大亮有王陵周伯之节，可当大尉。初，大亮为庞玉兵曹，为李密所获，同辈皆死，贼帅张弼见而视之，遂与定交。即大亮贵求弼，欲报其德。弼实为将作城，自逆不言。大亮欲诸徒而食之，持弼而弃，多推家资以慰弼，弼拒不受。大亮言于上，岂悉以其官爵受弼？上谓之擢弼为中郎将。时人皆嫌大亮不负恩，而多弼之不法也。九月庚辰，新罗遣使沿百济攻取齐国40余城，复与高黎联兵，谋决新罗入朝之路，起兵救援。上命司农丞向李玄讲即喜书赐高黎曰：新罗伪治国家，朝贡不乏，而与百济一个集兵，若更攻之，明年发兵击而国矣。鬼位喜城前于前州，甲午喜顺阳王泰于均州。上曰：父子之情出于自然，朕今与泰生离，以何心自处？然朕为天下主，但使百姓安宁，私情亦可歌耳。又以泰所上表是近臣曰：泰诚为俊才，朕心念之，倾曹所知，但以社稷之故，不得不断之以义，使之居外者，以所以两全之耳。先是诸州长官或上左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，谓之朝籍使，亦谓之考使。京师无底，率旧屋与商贾杂居，上使命有司谓之坐底。冬11月己卯，上巳元秋。初，上与尹太子朝腊王有隙，密明公赠司空封德仪阴池两端。杨文干之乱，上皇欲废尹太子而立上，德仪故谏而止，其事甚密，上不知之，薨后乃知之。人臣致书侍御史唐林，使追和其事，请处官夺爵，上命百官议之。尚书唐俭等议，德仪罪曝身后，恩节生前，所立众官不可追夺，请降赠改谥。诏处其赠官，改谥曰谬，削所食十封。敕选良家女以食东宫。癸巳，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。上曰：吾不欲使子孙生于危贱耳，今既至此，当从其意。上疑太子仁弱，密谓长孙无忌曰：公劝我立智奴，智奴诺，恐不能守社稷，奈何？吴王克因果累我，我欲立之，何如？无忌故正，以为不可。上曰： 公以客非己之生也。无忌曰：太子仁厚，真守文良主，楚父至重，岂可硕意？愿陛下熟思之。上乃止。十二月壬子，上谓吴王克曰：父子虽至亲，及其有罪，则天下之法不可思也。汉以立昭帝，燕王旦不服，因图不轨，霍光折简诛之，为人臣子不可不戒。庚申，车驾向骊山温汤。庚午，还宫。十八年春正月乙未，车驾幸中关城。庚子，幸户县。壬寅，幸骊山温汤。相礼悬奖至平壤，莫离之以将兵击新罗，破其两城。高黎王使召之，乃还。玄奖欲使务攻新罗，莫离之曰：昔随人入寇，新罗诚信亲我地500里，自非归我亲地，恐兵未能已。玄奖曰：既往之事，焉可追论？至于辽东诸城，本皆中国郡县，中国尚且不言，高黎岂得必求故地？莫离之竟不从。二月乙巳朔，玄奖还，具言其状。上曰：葛苏文弑其君，贼其大臣，残虐其民，今又违我诏命，侵报邻国，不可以不逃。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陛下指挥则中原清晏，故免则肆夷蛰伏，威望大矣。今乃渡海远征小夷，若止期克节，犹可也。万一搓跌，伤危损望，更兴奋兵，则安危难测矣。李世基曰：见者薛延陀入寇，陛下欲发兵穷讨，魏征见而止，是至今为患，想用陛下之策，北彼安矣。上曰：然，此诚征之师，朕寻悔之而不欲言，恐色良谋故也。上欲自征高黎，褚遂良上书以为：天下辟由一身，两京心腹也，州县四肢也，四夷身外之物也。高黎最大，诚当制讨，但命二三猛将，将四五万众，长陛下威灵，取之如反掌耳。今太子新立，年尚幼稚，自于藩平，陛下所知，一旦弃金汤之权，于辽海之险，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，解愚臣之所甚忧也。上不听。时群臣多见征高黎者，上曰：八尧九舜不能冬种，野夫童子春种而生，得时故也。夫天有其时，人有其功，葛苏文凌上虐下，民严谨待救，此正高黎可亡之时也。义者纷纭，但不见此耳。即有 上姓灵口。乙卯，桓公。三月辛卯，以左卫将军虚万彻守右卫大将军，上常卫侍臣曰：于今名将为世基、道宗、万彻三人而已，世基、道宗不能大胜，亦不大败，万彻非大胜则大败。夏四月，上谕两仪殿，皇太子侍，上谓群臣曰：太子性行，外人亦闻之乎？司徒无忌曰：太子虽不出宫门，天下无不亲仰圣德。上曰：吾如至年时，颇不能寻常度，至自幼宽厚。晏曰：生狼有恐如羊，既其稍壮，自不同耳。无忌对曰：陛下神武，乃拨乱之才，太子仁恕，使守文之德，去上虽易，各当其分。此乃皇天所以作大唐而服苍生者也。辛亥，上姓九成宫。仁子至太平宫，谓侍臣曰：人臣顺职者多，犯言则少，今朕欲自闻其师，诸公岂直言无隐？长孙无忌等皆曰：陛下无师。刘季曰：请有尚书不称职者，陛下皆面颊穷竭，无不惭惧而退，恐非所以广言路。马周曰：陛下必来赏罚，威以喜怒有所高下，此外不见其师。上皆纳之。上好文学而辩敏，群臣言事者，上引古今以折之，多不能对。刘季上书谏曰：帝王之与繁庶，圣哲之与庸愚，上下相悬，拟伦思绝，是之以至愚而对至圣，以极卑而对至尊，徒思自强，不可得也。陛下降恩旨，假辞言，宁留以听其言，虚今以纳其说，有恐群下未敢对扬，况动神机，纵天变，誓词以折其理，引鼓以排其意，欲令凡庶何皆应答，且多计则损心，多语则损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出虽不绝，后必为累，须为社稷自爱，岂为性好自伤乎？至如勤政强变，失人心于自矜，未闻宏才，亏众望于虚说，此才变之累，较然可知矣。上非白答之曰：非律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律，必有谈论，遂至繁多，轻物骄人，恐由资道，形神心气，非此为劳。今闻党言，虚怀已改，己位至显人宫。上将征高丽。九七月辛卯，敕将作大建严立德等亦洪饶江三州，造船400艘以载军粮。甲午， 下诏遣瀛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、西、漠河先击辽东以观其势，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，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复之，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，听以便宜从事。又命太仆少卿萧瑞运河南诸州粮入海，瑞与之子也。八月壬子，上谓司徒无忌等曰：人苦不自知其过，卿可为朕明言之。对曰：陛下武功文德，臣等将顺之不暇，有何过之可言？上曰：朕问公以己过，公等乃屈相逾越，朕欲面举公等得失，以相戒而改之，何如？皆拜谢。上曰：长孙无忌善避嫌疑，应物敏速，决断事理，古人不过，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。高士廉涉猎古今，心术明达，临难不改节，当官无朋党，所罚者骨梗归见耳。唐俭言辞便捷，善和解人，侍朕三十年，遂无言及于献替。杨师道性行纯和，自无牵为，而情实怯懦，缓急不可得力。岑文本性质敦厚，文章华善，而持论横据经远，自当不负于物。刘季性最坚贞，有利益，然其意尚然诺，思于朋友。马周见识敏速，性甚真正，论量人物，直道而言，朕必认识，多能称意。楚遂良学问稍长，性意坚正，每写忠诚，亲附于朕，譬如飞鸟依人，人自怜之。甲子，上还京师。丁卯，以散骑常侍刘季为侍中，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，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。文本祭拜还家，有忧色，母问其故，文本曰：非勋非旧，滥贺宠荣，位高则重，所以忧惧。亲宾有来贺者，文本曰：今受调，不受贺也。文本弟文昭为教书郎，喜宾客，上闻之不悦，常从容谓文本曰：卿弟故而交结，恐为轻累，朕欲出为外官，何如？文本泣曰：臣弟少孤，老母特所钟爱，未尝信宿离左右，今若出外，母必愁悴，倘无此地，亦无老母矣。因虚膝呜咽，赏悯其意而止，唯召文昭言戒之，亦足无过。九月，以谏议大夫楚遂良为黄门侍郎，参与朝政。燕齐二于西突厥，西突厥大臣突利绰 为其弟娶燕齐王女，由是朝贡多缺。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，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，率部骑3000出银山道以击之。会燕齐王弟携鼻兄弟3人至西州，孝恪以携鼻弟利婆准为向导。燕齐城四面接水，势险而不设备。孝恪背道兼行，夜至城下，命将士浮水而渡，避晓登城，执其王突击之，获首虏7000级。留利婆准设国事而还。孝恪去3日，屈利绰引兵救燕齐，不及，执利婆准以竞技5000追孝恪至银山，孝恪还击破之，追奔数十里。辛卯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孝恪进奏称，8月11日往击燕齐，20日应至，必以22日破之。朕记其道理，使者今日至矣。”言未毕，亦既至。西突厥处挪绰使其突屯设燕齐，遣使入贡，上属之曰：“我发兵击得燕齐，汝何人而拒之？”突屯拒，反其国。燕齐立利婆准从父兄薛蒲阿那之为王，仍附于处挪绰。以为鸿胪奏高黎莫黎之共白金。楚遂良曰：“莫黎之视其君，久以所不容，今将讨之而纳其金，此告鼎之类也，臣未不可受。”上从之。上谓高黎使者曰：“汝曹机事高武，有官爵，莫离之势逆，汝曹不能复仇，今更为之游说以其大国，罪孰大焉？昔以主大礼。”冬10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甲寅，车驾行幸洛阳，以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复之。郭孝恪所燕齐王突击之，及其妻子亦行在，赦宥之。丁巳，上谓太子曰：“燕齐王不求贤辅，不用忠谋，自取灭亡，系颈束手，飘摇万里。人以此思惧，则惧可知矣。”己巳，田于渑池至天池，11月壬申至洛阳。前宜州刺史郑元熟已致仕，上以其常从隋炀帝伐高黎，赵义行在，问之，对曰：“辽东道远，粮运艰阻，东夷善守城，攻之不可促下。”上曰：“今日非随之比，公旦听之。”张俭等执辽水长，久不得计，上以为未诺。赵简亦洛阳，至巨臣山川险易，水草美恶。上月，上闻明州刺史程明镇善用兵，赵问方略， 加其才敏，烙免之，曰：卿有将相之气，朕方将任使。明朕失不拜谢，上士则怒，以观其所为，曰：山东鄙夫得一刺史，以为富贵吉也，敢于天子之策，言语粗疏，又复不拜。明朕谢曰：书也之臣，未尝亲奉圣问，是方心思所对，故妄拜耳。举止自若，应对欲明辨，上乃叹曰：房玄龄处朕左右20余年，每见朕谴责于人，颜色无主，明朕平生未尝见朕，朕一旦责之，增无震慑，此礼不失，朕其事也。即日拜右骁卫将军。甲午，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率江淮领辖兵40000，长安洛阳木市3000，战舰500艘，自莱州泛海区平壤。又以太子詹氏、左卫帅李世基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部骑60000及蓝河二州降湖驱辽东，两军合势并进。庚子，诸军大集于幽州，遣行军总管江行本、少府少监邱行焉、先都重工造梯冲安罗山，使远近勇士应募及献工程器械者不可胜数，上皆亲家损益，取其便宜。又手诏谕天下，以高丽葛苏文事主虐民，情何可忍，今欲寻衅幽蓟，问罪了结，所过盈顿，无为劳费。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，高丽王仁爱其民，以思乱之君及安和之众，故不能成功。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：一曰以大击小，二曰以顺讨逆，三曰以治成乱，四曰以逸待劳，五曰以悦当怨，何忧不克？布告圆圆，勿为一句。于是凡顿设公费之具，简者太半。12月辛丑，武阳义公李大亮卒于长安，以表请罢高丽之师，加鱼米5斛，布30匹，亲戚早姑为大亮所养，丧之如父者16-5人。人吟：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，上谓之废朝，葬以国公礼。甲寅，召诸军及新罗、百济、西、契丹分道击高丽。初，上遣突厥四立必可汗北渡河，薛延陀珍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，亦甚恶之，欲续轻骑于漠北，欲击之，上遣使戒斥，无得相攻。珍珠可汗对曰：至尊有命，安敢不从？然突厥翻覆南期，当其未破之时，遂犯中国， 杀人以千万计，臣以为至尊克之，当减为奴婢，以赐中国之人，乃反养之如子，其恩德至矣。而结社律竟反，此属受心，安可以仁礼待也？臣贺恩深厚，请为至尊诛之。自是朔相公。四立壁之北渡也，有众十万，生兵四万人。四立壁不能抚御，众不窃服。戊午，西弃四立壁南渡河，请处于盛夏之间，上许之。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，而至突厥于河南，距京师不远，岂得不为后患？愿留镇洛阳，遣诸将东征。上曰：夷狄一人耳，其情与中下不殊。人主患德则不佳，不必猜忌异类。盖德则洽，则四夷可始如一家；猜忌多，则骨肉不免为仇敌。炀帝无道，失人已久，辽东之役，人皆断手足以避争议。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，非戎狄为患也。朕今征高黎，皆取愿行者，木石得百，木百得千，其不得从军者，皆愤叹欲意，其彼随之行怨民哉？突厥贫弱，无收而养之，既其感恩入于骨髓，岂肯为患？且彼与薛延陀势欲略同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，其情可见矣。故谓楚遂良曰：尔之起居，为我治之，自今十五年，保无突厥之患。四立壁既失众，轻骑入朝，上以为右五位将军。十九年春正月，韦挺作不先行是曹渠，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斯台侧，遣色不能进，谢送洛阳。丁酉，除名，以将作少监李道玉代之，崔仁师亦作免官。沧州刺史习变作赃污。二月庚子，召朝集，使临官而录之。庚戌，赏自将诸军发洛阳，以特进萧雨为洛阳公留守。乙卯，诏朕发定州后，宜令皇太子监国。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：陛下亲征辽东，太子在定州，长安洛阳心腹空虚，恐有玄感之变，且边于小夷，不足以擒万乘，愿遣偏师征之，指期可忝。上不从，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，使从行。丁巳，赵氏因太师比干曰忠烈，所思封其墓，春秋辞以少劳，即随进五户供洒扫。上之发京师也，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，不复奏请。 或亦留台称有密。玄灵问密谋所在，对曰：“公则是也。”玄灵亦送行在。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，上怒，使人持长刀于前，而后见之，问告者为谁，曰：“房玄龄。”上曰：“果然。”敕令腰斩。喜书让玄龄已不能自信，更有如是者可专绝之。癸亥，上至夜，自为文即魏太祖，曰：“临危致变，料敌设奇，一将之智有余，万乘之才不足。”是月，李世基军至幽州。三月丁丑，车驾至定州。丁亥，上谓侍臣曰：“辽东本中国之地，随是四出师而不能得，朕今东征，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，高丽雪君父之耻耳。且方于大定，唯此未平，故及朕之未老，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。朕自发洛阳，为啖肉饭，虽春书亦不知尽，惧其烦扰故也。”上见病卒，召至御榻前存位，复州县聊之，士卒莫不感悦，有不欲争名，自愿以私装从军，动以千计。皆曰：“不求玄官勋赏，唯愿效死辽东。”上不许。上将发，太子悲泣数日。上曰：“今留汝镇守，辅以俊贤，欲使天下使汝风采。夫为国之要，在于进贤退不孝，赏善罚恶，治功无私，汝当努力行此，悲泣何为？”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设太子太傅，与刘季、马周、少詹事张行成、右庶子高季府同掌机务，辅太子。长孙无忌、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。人臣车驾发定州，钦佩公使守节羽衣于安后，命长孙无忌设侍中，杨师道设中书令。李世基军发柳城，多章行事，若出怀远镇者，而前师北区甬道，出高丽不易。夏四月戊戌朔，世基自通定即辽水，至玄途，高丽大骇，长邑皆闭门自守。人吟：“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，将兵数千至新城。”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，城中惊扰，无敢出者。瀛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，进渡辽水，取建安城，破高丽兵，斩首数千级。太子引高士廉同踏世事，又令更为士廉涉案，士廉故辞。丁未，车驾发幽州，赏悉以军中资粮器械布书，委岑文本， 文本素业勤力，工字料配，筹笔不去手，精神浩劫，言辞举措颇异平日，赏见而忧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文本与我同行，恐不与我同返。”是日欲暴疾而轰。其夕上闻言鼓声，曰：“文本允墨所不忍闻。”命撤之。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，与高士廉等同知机要。文本轰，上诏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。仁子李世基、江夏王道宗攻高丽葛木城。丁巳，车驾至北平。癸亥，李世基等拔葛木城，获20000余口，粮10余万担。张亮率周师自东来渡海，袭碑沙城。其城四面悬绝，为西门可上。长明镇引兵夜至，副总管王文度先登。5月己巳，拔之，获男女8000口，分遣总管邱孝忠等要兵于鸭绿水。李世基进至辽东城下。庚午，车驾至辽泽，泥淖200余里，人马不可通。江作大将严立德布土作桥，军不流行，人身渡泽东。乙亥，高丽部骑40000就辽东。江夏王道宗将4000骑逆击之，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，不若深沟高垒以似车驾之至。道宗曰：“贼势众，有轻我心，远来疲顿，击之必败。且吾蜀为前军，当轻道以待胜于，乃更以贼为军父乎？”李世基以为然。果毅都尉马文举曰：“不欲情敌，何以显壮士？策马驱敌，所向皆靡，众心稍安。”既合战，行军总管张君毅退走，唐兵不利。道宗收散卒，登高而望，见高丽阵乱，与骁骑数十冲之，左右出入。李世基引兵助之，高丽大败，斩首1000余级。丁丑，车驾渡辽水，撤桥以兼士卒之心。军于马首山烙刺江夏王道宗，超拜马文举中郎将，斩张君毅，赏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。见士卒覆土填堑，赏分骑游众者于马上驰之，从官征覆土至城下。李世基攻辽东城，昼夜不息。旬又2日，上引精兵会之，围其城数百重，鼓噪声震天地。甲申，南风急，上遣锐卒等冲干之末，若其西南楼，或延烧城中。因挥将士登城，高丽力战不能敌，遂克之，所杀万余人，得生兵万余人。 男女四万口，以其城为辽州。乙未，晋军白岩城。丙申，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，赏亲卫之吮血，将士闻之，莫不感动。乌古城遣兵万余为白岩声援，将军弃璧合力以竞技八百击之，合力挺身陷阵，硕中其腰，上捻凤玉薛万倍单骑往救之，拔合力于万众之中而还。合力弃义愤，数窗而战，从骑奋击，遂破高黎兵，追奔数十里，斩首千余级，会名而罢，万倍万彻之地也。